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94回。这天晚上，谢之芳忙完手头诸事，直入后院探望姐姐。房中漆黑一片，他放心不下，轻叩门扉。不多时，琵琶披了衣裳走出来，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。 小姐已经睡下，少爷有什么吩咐？ 姐姐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心情如何？可曾用过晚膳？ 谢之芳早就想来探他，又怕他难堪难过，二人徒生尴尬，纠结了许久方才深夜到访，站在门边絮絮叨叨地询问他的情况。琵琶面有忧色，也不好和他说起谢之真身上的暧昧痕迹，只是含含糊糊地问了一句， 少爷要不要给小姐熬一碗避子汤药？ 谢之芳的脸蓦然涨红，万幸是在夜里无人察觉，他支吾道， 不必，此事我有蹊跷。 琵琶有些疑惑，却不敢多问，低声答他之前的问话。 小姐在床上躺了许久，不说话也不哭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，奴婢们好说歹说，晚间方才起来进了半碗白粥，那些个好刻画的糕点素食一筷子也没动。 谢之芳想进门看姐姐，犹豫了许久，又把脚步收回道， 你们小心照看着，明天早上我去西市买碗酸汤馄饨，早些送过来，他爱吃那个。 琵琶连忙应了，送他离开后回到房里，走回谢之真床前帮他掖了掖被子。谢之真翻了个身，怔怔地看向门外。琵琶小心翼翼地说道， 少爷方才来过，听说小姐没什么胃口，说是明日一早买一碗馄饨给您送过来。 谢之真没有说话，默默闭上了酸涩的双眼。翌日，谢之芳起了个大早，来到西市有名的王三馄饨铺子跟前排队。馄饨店的老板舍得用料，定价有公道，因此不管是达官显贵还是普通百姓都好这一口，门前常常排起长龙。连续折腾了两日，谢之芳有些没精神，懒懒散散地站在人堆里，嗅着手闭目养神。身后两个大娘凑在一处聊闲篇，嗓门极大，震得他耳朵嗡嗡作响。 听说谢太傅家的大小姐前日跟着谢夫人去庙里烧香，被山贼掳走了，隔了一夜才救回来， 这事千真万确呀。就我家那个老不死的，正好在山脚下的凉棚里打零工，亲眼看见近百名官兵急急忙忙地上了山。听说呀，在肥窝里找到谢小姐的时候呀，好好的一个姑娘家已经变得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真是作孽哟。 谢之芳睁开眼睛，眼底闪过一抹冰冷杀意。流言可畏，三人成虎，他本来就没有奢望将此事彻底掩盖下去，可消息传播的速度还是大大超出了预计。很显然，季温瑜在背后推波助澜，往他们谢家、往姐姐身上狠狠踩了一脚。他已经察觉出季温瑜的异常，无论是献出账册的举动、高深莫测的内功，还是对姐姐超出寻常的占有欲，一切都透露着诡异，渐渐指向某一个匪夷所思的可能。无论如何，季温瑜对姐姐的喜欢，或者说是病态的迷恋，都做不得假。他难道不知道众口铄金、击毁削骨的可怕之处？难道不明白这样很有可能把姐姐逼上绝路吗？心悦意人，不是应该将对方的感受放在第一位，竭尽全力爱重他，护他周全吗？谢之芳压根不敢深想，前世里姐姐嫁给季温瑜之后的那么多年，表面花团锦簇的那些年， 背地里到底过的是怎样的日子，又受了多少难以为外人道的折磨和羞辱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压住肺腑中针扎般的痛楚，挤出一个人畜无害的笑脸，扭头和那两位大娘攀谈。 哎呀，谢家的事不算什么，另一件事才叫有趣呢。你们知道张老尚书吗？ 张老尚书？ 提篮子的大娘见他长相俊俏讨喜，也肯跟他搭话。 啊，可是那位执掌户部30多年，上个月刚刚告老的尚书大人。 大娘真是见多识广。 谢之方笑盈盈地点头道， 说起来张老尚书可真是老当益壮，70多岁的高龄，曾孙子都抱了好几个，却专好干些扒灰之事，和庶长子吸纳的小妾有了苟且不说，还被抓了个现行。这两天庶子闹着要分家，老太君气得卧病在床，家里正折腾得鸡飞狗跳呢。 两位大娘很快便被这桃色事件吸引了注意力，另有几个长舍妇人也凑过来，津津有味地问起细节。谢之方将张家的闹剧说得活灵活现，又半真半假地掺杂了些其他大家族里的风流韵事，提供了足够的谈资，这才功成身退，拎着食盒回家。澄清流言何其困难，不如放出更多隐私之事混淆视听，尽最大限度地转移众人的注意力。谢之方和季温瑜的斗法以这种不易被人察觉的方式拉开帷幕。近百名拿了好处的三姑六婆走街串巷，出入市井后宅，大肆宣扬谢之真被山贼掳去污了清白的事，力求所有像样些的世家公子都对他敬而远之。而谢之方则利用手头培植已久的情报网，翻出不少各大家族中的丑闻，诸如何二公子房事不协，请兄长帮忙使嫡妻受孕，曹押司暗中豢养了不少娈童，连自己的亲孙子都想染指，叫儿子撞破之后恼羞成怒，竟将儿子儿媳逐出家门等等。这些丑事本可当作震慑和拉拢重要势力的把柄，这会儿他却顾不得那许多了，为了保全谢之真，一股脑儿抖落出来，将整个长安城折腾得热闹非凡。不止如此，谢之方还精心设计了一出捉奸戏码，让在外执行公务的申捕快提前归家，把他水性杨花的妻子和油头粉面的一个小官捉奸在床。申捕快性烈如火，听不得几句撺掇，扭着两人捆到骡子上，一边吊着一个，公然游街示众。一时之间，看热闹的人熙熙攘攘，将整条大街都挤得水泄不通。往奸夫淫妇身上砸鸡蛋菜叶者不计其数，实为百年难遇的盛事。谢之方冷漠地看着眼前这场闹剧，顺路拐了趟东街，买了包薄如蝉翼的云片糕，两方热腾腾的豌豆黄，抄近路回家。早上的馄饨姐姐只用了两个便停下银柱，推说犯困，再不肯与他多说话。他没有理由久留，只好请郎中来给他把脉，巴巴地等在门口，等郎中请完平安脉，给出个身体康健的诊断，油闲不够，又缠着他让开了一个安神静心的方子，嘱咐琵琶暗方煎药，小心伺候。这云片膏质地细软，入口即化，姐姐或许能多用些吧。谢之方满心担忧地来到家门口，瞧见十来个穿红带绿的媒婆坐在门房里闲磕牙，他紧皱眉头，下马将缰绳递给迎上来的小厮，问道， 这些人是做什么的？ 小厮知道他的脾气，战战兢兢地回， 是来向大小姐提亲的。 事出反常必有妖，谢之方一听便知这十有八九又是季文宇搞的鬼，脸色立时亮了下来，抬脚快步往厅上去。谢夫人扶着额头坐在上席，跟前儿就站着个媒婆，那媒婆头簪大红花，鼻顶黑痦子，将主家夸得天花乱坠。 我们这位刘老爷，那叫一个家累千金，富比陶魏，良田千顷，米烂成仓，长得也是一表人才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。 谢夫人有些不耐烦，出于教养又不好直接赶人，便无精打采地问， 你家老爷今年贵庚了？ 和夫人您呐差不多岁数。 媒婆说的唾沫横飞，这会有些口渴，端起茶盏咕咚咕咚喝了个干净，捏着大红的帕子擦了擦嘴角。 今年三十有二，正是年富力强的年纪。 谢夫人的脸色蓦然难看了许多，强忍着将对方打出去的举动问道， 之前可有婚娶？家中可有子嗣？ 哟，夫人说笑了，自然是有的。刘老爷先后娶过两房正妻，四位美妾，正妻没福分，过不多久便得病死了，小妾倒是还在。现而今诞下三男两女，儿女双全，真是好有运道的一个人儿。 听都没听过的一个乡绅地主，年纪那么大，有妾有子，竟然有胆来求娶谢之真做续弦。谢夫人气得浑身颤抖，那媒婆油钱不够还待再说，忽听身后传来阴恻恻的一声冷笑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